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谭燕西将他手腕一捉，一把将人合入怀里，手掌紧按着他后背的肩胛骨。 咪咪，这是我对你承诺，你一辈子都用不着做什么谭家的媳妇，这是我跟你两个人的事。 周迷笑着点点头。 话说谭总，你知道吗？你只值1000万。 谭燕西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，周迷笑声清脆。 天哪，居然真有这么俗套的桥段。你别说，我还真心动了一下。 嗯， 但我转念又想啊，北城稍微好一点的学区房都不止这个价了。我盘算了一下，倘若真照着买卖商品房的思路，你也可以按揭的话，那我攒个10年8年的付个首付给你，其余的往后30年慢慢还款，不也能保养得起你啊？这么一看，1000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。 谭燕西竟一时哑然，不知该说他是破坏气氛的一等高手，还是该说他…… 哎呀，你现在这活脱脱的商人嘴脸，跟谁学的？ 身边一个宾大的 MBA 的高材生，你说我跟谁学的？ 谭燕西挺想再多陪陪他，然而手机震动，莫妮卡来电话催促了。他碰碰周迷脸颊。 我今天晚上还有个重要饭局，结束之后还要去处理一件事，答应我在我回来之前就待在这儿，哪儿也别去。 周迷不大信，法治社会还真有人能无视法纪的解决掉一个人，且他自认为自己还没重要到这程度。但他点头答应下来，不在这个时候让谭燕西放心不下。谭燕西走之前亲他一下。 可能今天晚上回来很晚，你要是困了就先睡，不用等我。 好啊。 谭燕西返回到饭局上，一顿饭吃到约莫9点钟结束。他没回周明那，而是单独去了一趟公司附近的公寓，在那里待了1小时，整理些资料，而后打了几个电话便又离开了。谭燕西报了个地址，叫司机开过去。他翘腿坐在汽车后座上，浸亮了头顶阅读灯，手指掀着薄薄的纸张，面无表情地翻着刚打印出来的一叠资料。车开了约40分钟，抵达目的地。在北城的另一头，一处极为阴蔽的小院，圈里人开的一家私人餐馆，从不对外营业。谭振山今晚在这儿，协同谭千北跟几个要紧的大人物一块吃饭。小院里栽了2棵柿子树，高高的支向夜空，就四合院的建筑格局，窗里亮着灯。谭燕西亮明了身份，门卫才许他进去。他一手抄带，一手拿着那文件，脚步急速带风，踩着规整的石板路走到了亮着灯的那一间厢房门前，抬手叩门。不知哪一位的秘书过来开的门，认识他，笑着打了声招呼，但没有放他进去的架势。里头几道目光扫出来，谭燕西笑着朗声开口。 打扰各位世伯小婿了，我是过来给父亲送文件的。 屋子里，谭振山微蹙眉头，扬了扬手叫谭千北出去拿。 文件很重要，父亲亲自过目为好。 气氛凝滞一霎，谭振山起身震了震衣服，朝门口走去。 而谭燕西依然规矩不缺地冲在座诸位欠了欠身。走到了院子里，谭振山一声低喝： 你搞什么名堂？这是你该来的地方？ 谭燕西笑着将手里头的文件递过去。 您不如先瞧瞧我给您送的是什么文件。 谭振山眉头紧蹙，冷眼瞧他片刻，方伸手接过了。借院里一盏山石上灯笼的光，谭振山凑近翻开瞧了瞧，霎时脸色一白，手都抖了。 你 谭燕西敛了笑意，声音沉冷，语调倒是不疾不徐。 我以为啊，上回跟你已经沟通到位了，很显然您是真不信我有搞垮谭家的决心，当然或许您更不信我有搞垮谭家的本事。这只是一小部分，你要愿意我全打出来给您瞧瞧。 谭燕西，你是不是忘了你也姓谭？ 谭燕西笑了声，魂不在意的模样。 您瞧瞧瞧瞧，只有在这时候您才想得起来我也姓谭。 你真以为谭家倒了你也能过好？ 您误会了，我压根不在意自己好不好过，我只在意怎么能让谭家难过。 谭燕西朝着厢房里的方向扬了扬下巴。 里头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这文件我随意递给一人瞧瞧。 昨天周迷丢在孟少宗脸上的那叠文件不过是用来唬人的废弃资料，可当下他给谭振山准备的惊喜却不是，每一桩每一条实打实的。谭振山面失血色，他发现自己或许一直以来真是误判了谭燕西，他一直以常人之理去揣度他，可谭燕西根本无法用常理去推断，他压根儿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 我要求很简单，别动我的人一根汗毛，也别叫任何人越过我去骚扰他，否则哪怕您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我也灭口了，这文件照旧能到得了该到的人手里。当然只要您做得到，那么这上面的内容你知我知。 谭燕西停顿下来打量着谭振山，这在他心目中一贯威严冷肃父亲形象的谭振山顷刻间目光溃败。谭燕西不无倨傲地笑了一声，伸手将谭振山手里的文件抽了回来，摸口袋掏出打火机滑动砂轮，一股幽蓝色火焰喷出来。谭燕西捏着文件将一角凑上去，干而脆的纸张顷刻便烧起来，松了手，燃烧的纸张落在石板地上，火焰跳跃照在他冷静的眼里，似鲜红的凯旋的猎猎惊奇。过了一会儿这文件才烧尽，院子里一时又暗下去。谭燕西抬起皮鞋撵上去，确定只剩下一堆飞灰而无半张纸片，他拍了拍手掌，仿佛那上头也沾着灰。这时候身后木门吱呀一响，有人探身出来。 爷俩聊什么悄悄话，聊这么半晌？ 谭振山也笑了声，那种佯装出来的怒极反笑的模样。 可别说了，谭三翅膀硬了，为了一个女人把家里闹得天翻地覆。 我倒替老三叫冤，这不是随了老谭你吗？啊 一世一样的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。 谭振山心里窝了一团疏解不散的怒火，却笑得滴水不漏。 抬举他了，就一孽子。我看呐，不如依他说的，就把他的姓摘了去，免得丢人。 也是气话，父子啊，哪有隔夜仇啊？ 谭振山瞥了谭燕西一眼， 这么没轻没重的跑来叨扰各位长辈，我看你还得好好学学规矩，还不快滚，往后也别回谭家了。 谭燕西笑着，仿佛真是为了一个女人生受了家长这一通怒火的卑微神色。 啊，我这就走，不打扰父亲和各位师伯了。父亲您消消气，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再主动凑到您跟前去惹您不高兴了。 说着，谭燕西便朝着两人微微一颔首，转身大步流星地朝外头走去。到了车上，谭燕西点了一支烟，沉沉地吸了一口，车子启动，车窗外急速掠过一盏一盏朦胧灯火。谭燕西摸出口袋里手机，给周明打一个电话。他人还没睡，不过已经去床上躺着玩手机了。他问谭燕西， 事情办完了吗？ 回来路上了。 那我等你。 困不困？ 还好。你晚饭吃饱了吗？姚妈让我问问你，需不需要给你准备宵夜？ 不用了。哦，你要饿了就自己吃。 我不饿。 明明。 嗯？ 没事，就想喊你一声。 快回来吧，等你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